真实的世界。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俗话说，好鞋伴身衣。一双好鞋呢，不仅可以装点人的精神面貌，还能够轻松稳健地走出时代新风尚来。就像瑞麟乳业特别为年满50周岁的老年朋友们带来了一双中老年健步鞋一样。 是的，这款健步鞋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量身设计的，鞋面采用的是非织面料，可以随意扭曲，还有加宽的鞋头设计，令脚掌脚趾受力均匀，让脚板受力得到有效的分散，行走起来更轻便更舒适。 关键是今天的重点来了，只要您是年满50周岁的，只要您也是关注健康的，也想了解瑞麟羊奶粉的新朋友们，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就能够免费领取一双中老年健步鞋。您听清楚了，是不花钱免费领的。 是 报名时间呢只有5分钟，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您没有听错，今天就是不花钱免费领健步鞋的活动， 是 这也是瑞麟乳业为了感谢北京家庭的大力支持和厚爱，现特别赞助了100双的中老年健步鞋免费派送。 对， 所以听到就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这个健步鞋真的是不花钱免费领的吗？有没有什么领取条件呀？ 之前就看老刘穿了一双他儿子给他买的老年鞋，哎呦，到处显摆。今天我也显摆一下，不花钱免费领，哎，多厉害啊！ 不花钱免费领健步鞋，这听着蛮心动的，只是不会有什么潜在消费吧。 花钱买东西您担心质量不好，不花钱免费送您又担心上当受骗。那今天呢您就把心啊放在肚子里。这一次的活动啊是瑞麟乳业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 是 保证100%是不花钱免费领的活动。再说呢，您现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只是免费报了名，到时候呢直接去到北京瑞麟旗舰店去领取。要是不花钱的话呢，您就试试大小给瑞麟乳业做做宣传，要是花一分钱了，您啊扭头就走，没有任何的损失，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对， 所以4007106108 4007106108不要错打漏拨了。 但是提醒各位啊，今天的活动只有五分钟，免费领取的健步鞋只有100双，送完就没有了。如果您是年满50周岁的新朋友，就千万不要再犹豫了，打进电话参与活动就能不花钱免费领取老年专用健步鞋。 是， 活动时间有限，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报名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手机尾号0018的朋友说，瑞麟不是卖羊奶粉的吗？怎么突然做健步鞋了？您可理解错了，不是做健步鞋，是免费发放健步鞋。本档活动呢是瑞麟乳业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可以走出家门而特别举办的一次公益活动，100双的中老年健步鞋不花钱免费领。这要不是瑞麟在北京已经推荐4年多了，估计啊有质疑的朋友会更多呢。 对， 所以报名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 再次强调一下，本次活动是一档公益活动，不存在有买有送的意思， 对， 而是纯粹的免费领取。所以只要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报名成功之后，就可以直接去门店领取中老年专用健步鞋了。那届时我们的4007106108 4007106108会记录下您的鞋码尺寸和有效证件号， 对， 到时候您去门店就可以免费领取了。但是要提醒您，只有100双免费领取的名额，先到先得，送完为止。4007106108 4007106108。 是的。